又是一年的冬至。安宗手里拿着昨天的报纸和一杯速溶咖啡，赶上去博物馆的公车。他喝完最后一口咖啡，捏扁了纸杯，扔进了公交车的垃圾桶里。六子那小子一直说他需要掌握更多的业务知识，说安宗知道的东西，一是他们没货源可以拿来卖，二是没有二百五敢来买，于是非要他多注意宋明时代的骨气。说到这茬事上，还得从那年白毅离开的时候说起。安宗一个人回到学校，发现自己的习惯和心态全部都改变了，这让他更能理解白毅当年的心境。这几年以来，他一直在回忆白毅说过的那些话，发现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有恨过他，倒是一直惦记着他的好。比方说，他做饭的手艺还真是不错。当他回到空空如也的公寓，一开始真的非常孤单和害怕，几乎每次都想打电话找白毅，但每一次都无人接听。最后居然是查无此号，这让安宗的心咯嘣凉到了底。后来家里人来看他，六子说漏了嘴，把安宗去阿尼玛亲的事情告诉了他妈妈。安宗妈妈二话不说，扭着他的耳朵要他回上海，说他在外地早晚把小命给玩完了。安宗原本想等白毅回来的计划也泡汤了，便把空房子关起来，又写了一封给白毅的信交给他们的邻居，随后就跟着六子回到了上海。这个时候六子逮到机会就提议一起干古董。 我一没本钱，二没能力，你怎么就找上我了？ 现在你拥有的见识，光凭嘴皮子就可以把人唬上天。 安宗家人一听说他有这门道，举双手双脚赞成。于是靠着六子从河伯店带来的那些东西，他挑了一些中等货色，卖给了一个收藏西周玉器的老行家，卖了一笔好价钱，然后赚取了第一桶金，在福佑路上找了一家店铺当起了小老板。至于那些真的好货，六子是绝技不会那么快出手的。于是他继续暗地里干着黑掌柜的活，而安宗除了偶尔给人看看风水，就是聊聊术数方面的知识。这几年来至少都替十几个大老板选了别墅豪宅，有几个安宗给他们选在千岛湖，一栋就2000万。其实他基本就是一个看店的伙计，有时候也找隔壁卖红木家具的老张下下棋，斗斗蟋蟀什么的，业务都是六子在跑。其他的时间便是漫无目的的看白毅留下来的书籍，从中也学到了不少东西。安宗抓了把头发，把这次的展览单看了一下。这时他手机响了，接起来喂了一声。话筒里传来六子的笑声。 什么事儿？ 哎，兄弟，你出门了，还记得张老板吗？ 记得，那个留着山羊胡子的，找我替他选房子。 哎，那个，他要你帮他的二奶选一个要能够镇得住正房的风水。 还没等他说完，安宗就对着电话吼道： 你小子让他去吃屎，帮他选了一个旺财的还不够，他二奶三奶的窝都要我替他找。你不知道那老家伙有多难缠，还他妈特别抠门，这是不是再过几年就轮到我替他选墓地了？那最好不过了。你告诉那个山羊胡子，他快死的时候赶快来找我，我替他选阴宅，其他免谈。 哎，别挂，我还不…… 但已经晚了，安宗咔的一声关掉手机，心里把六子骂了一遍。那个死山羊胡子根本就是个老色鬼，男女通吃。当初安宗替他去选房子，不知道被他趁机摸了多少次屁股。他忍无可忍，直接爆扁了那个老不死的，差点把他告到法院里去。安宗呼了口气，平静了一下心情。毕竟现在是生意人了，做事情要稳重。他心里默默提醒自己。在人民广场下了车，熟门熟路地走到博物馆大门口。这次展览的是宋代玉器和一些宋代字画。 他买了门票。进去之后，熟练地照着票子后面的平面图，一个展区一个展区地看了过去。基本上就是那些东西，没什么新货色。他哈了一口气，准备再逛一会儿，算是完成任务，之后回去继续找老张下棋。接着，他来到了青铜馆的展区，这里的东西有些还是很有看头的，特别是铭文。里面有很多都透露了当时占卜和天文的记载，很有意思。他干脆在这里好好消磨时间，拿着笔记本东抄一些西抄一些。突然看到一只商代的云雷纹铜历，这东西的特点是在它的三足上都有三种不同的文字。他仔细一看，居然发现有一个字很类似冯夷人的起字。看了这个，安宗就来了劲儿，几乎把鼻子都贴在玻璃上看那东西，恨不得把脑袋钻进玻璃里。越看越觉得这个东西不是商代的，至少是夏代的，很可能和冯夷人有关系。他抓着脖子，但是这里不允许照相，也许可以买下来。哼，不过想想，就算把他们的小铺子连同六子拆开来论斤卖，也买不起这国宝的一只脚。 不对，其实我要的就是他的脚啊，实在不行也可以让我更加仔细的看看，反正门道还是好打通的。 他越想越离谱，脸也贴得越近。自从安宗离开了阿尼玛卿，就变得有些激进甚至暴躁，这些都是他过去不会有的个性。有时候连他妈妈都说他现在说话做事透着一股过去没有的傲气。安宗把他当表扬收了下来，然后直接被他妈妈的铁砂掌给爆头了。自那以后，安宗知道再傲再狂，在自己老妈面前也只是一个屁。安宗想偷偷用手机拍下来，手刚摸进口袋，就听到身后有人低声说道： 喂，别冲动，这是国家的。 安宗只顾着看上面的文字，大脑想都没想就回答： 我呸，那是我家的。 话一出口就觉得不对劲儿了，这声音怎么那么熟悉啊，好像和过去有人喊自己吃蛋炒饭的时候是一个口气啊。他猛地回过头来，发现身后站着的人不是别人，正是那个失踪了两年的白毅。他穿着白色的毛衣，手里挂着米色的夹克，只是不戴眼镜了，其他的几乎没什么变化。白毅看安宗傻傻地看着他，走上来用手在安宗眼前打了一个响指，然后摇头说： 傻了？完了，我媳妇儿成傻子了，我下半辈子完了。 你回来了，白毅。 白毅上来摸摸他的头发，点了点头说： 我回来了，不会再走了。 突然间，安宗感觉这样的对话非常熟悉，好像在很多很多年前，在黄河的岸头也有过那样的对话。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，鬼话连篇的番外11月1号起开始在公众号连载，请关注来月宠你，爱你们哟，么么哒。